是北京时间6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呢话养生说健康。大家呢可能都知道啊，年轻人得了病呢是很容易恢复的，而老年人要想得了病以后马上康复呢不是那么容易的哈。我想这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说年轻人他可能自我修复的能力比较强，那么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正气呢大于邪气，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呢可能修复能力就比较强了。那么如何通过啊中医中药以及养生保健的手段来进行扶正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主要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 从这个生活现象来看啊，你看，比如说大家得了个关节炎，好像治了好几年都没治好。哎，我们得了一个气管炎，或者慢慢发展成慢阻肺，再发展成肺气肿，再发展成为这个肺心病，好像一步一步这个疾病是往重的加呢。再加上我们有些人你看到了老年失眠，或者说我们这个食欲不振，要么乏力头晕，再一个一会儿心律失常冠心病，乱七八糟的病就来了。那么在日常中啊，我们在医院里边关注的是，哎，我怎么通过吃药消除我的症状，目的当然是想把这个病治好，但是这个现实的状况是我们吃了很多药，吃着吃着药就不灵了。比如说你像糖尿病病人这个，哎，我吃一种降糖药，紧接着我要吃两种，再发展我发展成这个要打胰岛素了。就说这个趋势来说，它是一天一天在加重。当然很多听众在临床就医的时候有时候也能听到医生会告诉我们说，哎，你这所谓这个老年病没有什么好的这个办法。就像你刚才说，我们看生活现象这个情况来看，诶，人家年轻人这个吃点药，人家这个才能谈得上这个治愈。我们这个老年人好像这个求医无门，哎，一会儿找专家，一会儿去买贵的这个药物，方法呢也常进，就是说我们就是说那个有病乱投医嘛，也不停的在治。其实我觉得养生和临床治疗它是两条路线。养生大家都知道，你看首先是一个养，我怎么通过生活习惯，再通过预防，再加临床治疗，再把我怎么身体这个基础调好，哎，我不容易生病。那你看我们到临床治疗，我们具体针对的这个目标很精准，比如说我是针对这个血压高去了，我去针对这个肺气肿去了，我去针对膝关节炎，或者说我去针对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或者说我是这个肠里面长了个息肉，想让医生给我把这割掉。但是说这个实际治疗效果来说，哎，就是你刚才说的它不容易这个康复。这就是说什么，我们身体这个基础啊，就你刚才讲到这个正气它不足，我们其实是本末倒置。因为疾病来得及，我们必须急着治其标，得去救先，得去进行这个治疗，先解除痛苦，先解除这个急，就是这个急症，是吧？你像比如说你这个冠状动脉堵了，你不舌下含这个速效救心丸，那马上就会要命的。所以这是临床医学 他的擅长之处， 就先把这个症状控制住。 对，但咱们养生要养什么？养生就是说如何让你衰老的慢一点，如何让你细胞的这个活性啊强一点，让它更容易这个得了疾病以后得到纠正，容易得到这个治疗，这是我们养生要解决的问题。可是在我们听众这个意识里边呢，我总是冲着这个病去了，那因为痛苦嘛，首先要针对的是主要矛盾，我要解除这个痛苦，那我肯定治疗。但是你一天一天的年龄在增大，你的免疫力一天天的在下降，你的抗炎能力就是你刚才说我这个损伤以后我的修复能力我在减弱。你看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我们有一组数据，就是肿瘤的发生率和年龄的这个增长率它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年龄越大患有肿瘤的机会越多，这是一个典型的随着年龄增大免疫力下降的这么一个这个比例。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经过临床治疗，一个是慢性病康复，一个是亚健康人群，这个作为我们延年益寿的这个听众来说，我们如何扶助我们身体这个正气强大。其实这个正气在现代医学来说就是细胞分裂增殖的这个能力，随着年龄增大我不减弱，还有一个我的活性也没有减弱，还有一个有利于这个炎症，就是损伤以后炎症反应修复走向这个康复的这个因子呢，促进这个修复这个能力提高。其实我们要调的是这个东西。你包括现在你看面临的是这个春季，咱们你说四时养生对吧，春夏秋冬，当然我们针对五脏的话有个长夏对吧，对应的是这个肝心脾肺肾。那你在这个时候好像你说我这个时候我要养肝，因为春季养肝嘛，好像说跟我具体到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脑梗、脑卒中或者关节炎或者腰椎间盘突出好像没关系。事实上这个时候你顺应四时把这个扶正以后，你吃的那个药呀，它的效率啊它就容易提高。这个也是我们你看我们做了十几年的这个养生通过观察过的。包括这个问题的方向不是临床医生研究的。比如说我是一个心脏这个介入术的这个技师，我就是装支架，我研究的只是这个。至于说你这个老年慢性病笼统的，一会儿是脑血管的，一会儿是心血管的，一会儿又是这个胃血管的，或者一会儿是你消化系统这个炎症，一会儿又是你骨关节，一会儿又是你免疫问题，这个呢不是这个临床医生研究的方向。那这个是什么？这是咱们养生要去解决的。所以我们如何在这个适时把我们的肝心脾肺肾这些主要器官的这个正气扶正，我们患有的慢性病它就容易康复。 那实际上人的这个修复能力的高低呢，跟正气的高低与否是有密切关系的。刚才您提到，就年轻人呢，他的正气呢可能比较足，这样呢有了病以后呢也特别好康复。那岁数大了以后啊，随着他这个正气的衰退哈，可能他恢复起来呢就并不是那么容易了。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如何扶正啊老年人的正气就显得特别重要。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我们要平时养生保健啊，这点非常重要。那为了呢让听众朋友更加健康的生活啊，那么在摘要和整理了众多养生书籍和相关文献内容的基础上，那我们秉承天人合一的养生之道，也结合呢讲座的内容，我们将的这个时令养生啊、食谱啊，以及适合中老年人的运动方法呀、情绪调节的方法，以及中老年慢性病的防治要点等等相关的内容汇集成册啊，写成了春夏秋冬五行五色的这个养生小册子啊。那么现在呢，咱们是春季了，所以呢大家可以免费的领取春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集。 没错，好像这个肝脏啊，我们说中医里面这个养肝，好像跟我们的心啊、这个脾啊、肺啊、肾啊没有这个关系，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中医这个五脏它是相生相克，环环相扣的，还有一个作用它是反物的这个作用，比如说肝生心，倒过来心也可以反过来可以影响这个肝。我们那么在这个春季里边，你看我们一个是这个我们说肝气啊它应该疏发，如果你这会郁结了，那么拿现在来说，你的血脂是不好降的，你的血压也是不好降的，血糖也是不顺的，包括我们这骨关节，你说你吃药你抗炎它也是不好调的。那所以我们一稍微这个肝气不舒，啪呀血压升高了，这是大家联想不到的。还有一个到春天以后，这个天气忽冷忽热，我们其实过去这个时候感冒啊，我们虽然说去年这个冬天感冒人多，其实这个春季也是非常容易这个感冒的。那么这会儿按照你刚才说的这个春季养生五行五色这个小集子里边，如何在饮食上情志上包括保健操上把这个肝养好的话，大家学一点这样的知识的话，你那个我们服用药物治疗疾病的那个效率呢，它都会大大的提高。 应该按时令来养生哈。如果呢大家想免费索取春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集的话呢，大家可以在早晨8:30之后来拨打呀免费索取的电话啊，因为我们数量有限，而且呢这个养生集真的是非常受欢迎，咱们只能是先到先得。那我们的免费索取的电话大家听好，是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在《黄帝内经》的《素问·宜篇·刺法论》中说，正气内存，邪不可干。所谓正气，是指人体的机能活动和抗病康复能力，所谓邪气，是指各种治病的危险因素，也就是我们说的病因。祖国医学认为，各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是由人体正气和邪气斗争的胜负所决定的，正气战胜邪气，人体就不会发生疾病，邪气战胜了正气，人体就会产生疾病。作为我们中老年人养生保健延年益寿，慢性疾病康复以及预防疾病的发生，养足我们人体中的正气很重要。如何养足我们每个人身体的正气呢？运用中药学君臣佐使组方的理论，借以生物方法提取物转移因子为君，激活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从而达到调整和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以中药百合为臣，可补中益气，滋养强化，调节人体免疫。以中药芡实为佐，达到固肾涩精、补脾止泻、扶正固本、滋阴壮阳的作用。以中药莲子、茯苓为使药，达到精心安神、益脾和胃、利水渗湿之功。饮用以上诸味中药入五脏之心经、肝经、脾经、肺经、肾经，补五脏之元气，共达标本兼顾之效，调节人体阴阳平衡，使人体达到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坚持长期调节应用，以达正气内存、邪不可干之目的。通过养生保健，使我们中老年人的失眠、消化能力减退、食欲不振、全身乏力、目眩、头晕、腰膝酸软、易感冒等慢性健康问题逐步走向康复。 其实说到正气啊，可能有些朋友觉得这个正气呢有点像医学用语啊，其实是不是跟免疫力是一个意思啊？ 是，这个正气它是一个中医的名词， 嗯， 其实它是一个高度概括的统筹性的名词， 嗯， 就是说一切有利对抗疾病这些因素，我们都可以把它归纳为正气， 都叫做正气啊。 对，因为它中医是一个高度的概括化的东西，它说的是个范畴，它不像这个西医，比如说我这个要细胞免疫或者体液免疫 或者我的补体系统，或者我的吞噬系统，我把这能力提高，诶，我的免疫提高了，我就能对抗疾病。它很具体。 嗯， 那么中医讲这个正气，那就是说一切有利对抗疾病的行为和因素都可以称为正气。 嗯， 你比如说这个，我充足的睡眠，我这其实就是养正的。 嗯， 我如果这个饮食这个营养均衡，我这也是养正的。如果我把这个肾功能调节好，我这也是养正的。 嗯嗯， 所以这养正它是一个很具体的东西，也是一个系统化的东西。 对，那作为老年人呢，可能知道哈，说我一定要养正，要扶正啊。比如平时呢，我要管住嘴，放开腿，调整心情啊，适当的这个服药哈等等。实际上这些呢，都是一些养正啊、扶正的一些具体办法哈。 这只能说，给你的养正不减分儿。 哦， 但是你那如果说我就是中， 这是最基本的了。 对，我要是能把这个病就能睡好。或者我吃完就能把病睡好，那就不要医院 了。 嗯，那就是说我们在衰老的情况下、疾病的情况下、免疫力减弱的情况下，我们还得要用一些这个适应于这个能提高效率的物质，或者说这个营养食品，来促进我们正气的提升。 嗯，对，您刚才说的那个特别对，就是一般人的觉得养生啊，刚才我说的那个哈，这就不再重复了，什么养这管住嘴啊，放开腿，其实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哈，一些生活的要求。那么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扶正的一些好办法吗？ 这是一个很实用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很多老年人也想说提高我的抵抗力。你看光一个这个非常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有些人一年会感冒4次到5次。 嗯， 我们说其实一个免疫力弱的这个信号，就是你一个人如果一年感冒3次以上，就证明你的这个所谓的正气一定是低的，或者你的免疫力一定是下降的。如果说你到下午这个4、5点、5、6点以后，哎呀，就浑身这个疲劳，实在是这个没劲儿，这也是一个提示这个信号。再有些人当然是这个性情上的表现一个信号，就是烦躁，非常容易这个焦虑，别人一不留神把他轻微的刺激一下，他可能就发怒。 嗯， 你看在生活中，我们有些人可能是在菜市上跟人买菜，一句不合。这个他就发怒。事实上来说，这是都是你身上的这个正气不足的一个表现。还有人挤公交车踩了一个脚，其实我们就是说，哎，这个说一声就没事了。可是有些人不依不饶的，除了这个修养，事实上是他一种焦虑、免疫力低下的这么一种表现。 其实这种情况大家都遇到过，觉得好像就是很小的一点事情哈，就不值得发那么大的火，但是他当时真的是特别焦躁，就无法控制。实际上他跟他内身的身体是有一定关联的。 没错没错。包括大家我吃降压药，我吃降脂药，我吃这个降糖药，或者我是抗心律失常的药，或者说我是这个支气管扩张的药，或者是这个治疗这个骨关节的等等嘛，就是你现在吃着药，结果那个治疗不动了，就不前进了，不提升了，不利于康复了，是什么呢？事实上是我们身上这个拿现代医学来说啊，抗炎的水平和这个细胞这个活性和这个再生能力啊，我们细胞除了你看这个神经细胞要伴随我们一生，就生出来它一直到死，神经元细胞是这样，我们的心肌细胞也是这样，那其他细胞它都可以通过这个干细胞或者这个骨髓这个造血系统给我们把细胞分化分裂增殖，等你哪里这个发生炎症损伤了以后，它都能够去修复的。 嗯， 可是有些人修复能力就很差。你看我就遇到一个认识的熟人，有他出了一个车祸，出了车祸以后，也就是一个外伤，腿上有一个溃疡，最后哪儿都好了，骨头也长住了，就是那个溃疡一直长不住，在那流水。 嗯， 那他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后来我就给他用了一些这个转移因子和中药的这个调节剂，大概也就是20天的时间，那个溃疡疤痕面啊，逐步他就愈合了。 嗯， 所以我们今天说的这些问题呢，其实就是说如何把你基础性的东西呢提升以后，使得我们的慢性病这个容易这个康复，这也是我们很多老年人忽略这个东西。那具体当然有些人就是说我也想扶正，但是我没有方法。那么今天我给大家 介绍的一个这个一个可以说是中西合璧的啊，它就是用这个生物技术提起来的这个提取出来这个转移因子，它作用于我们人体，它呀能够使我们这个免疫细胞它这个增值和它这个活性提高，也就是我们身体如果患了疾病以后，通过使用这个，它有利我们这个康复。同时呢，你再用这个中药，像莲子、茯苓、芡实、百合这四味中药，把它做成这种茶饮以后，哎，我们去服用，大家会感觉到，哎，你的脸色、你的这个睡眠、你的饮食，包括你那个酶质的身体，逐步你的机能在提升，包括你会发现，我就是服用这个药物也非常有利于我这个疾病这个康复了。 嗯， 因为就是说像它这个转移因子啊，它能够使我们正常的淋巴细胞变成这个免疫淋巴细胞，使我们体内这个淋巴细胞这个增多，这样呢就能增强我们细胞这个免疫反应。那这个转移因子呢，它具有这个传递这个免疫信息啊，激发免疫细胞的活性，调节免疫机能，增强机体这个免疫功能这些作用，被誉为这个 T 细胞这个活性的触发剂，细胞这个免疫这个增强剂，细胞免疫这个调节剂，和干扰素这个产生这个启动剂。因为时间关系，我没办法把这个转移因子它是怎么作用人体的，我没办法这个有时间讲。还有包括莲子、茯苓、芡实、百合，它是如何调节我们这个五脏这个平衡的，就是肝心脾肺肾这个平衡的。这样呢，我们有一本这个收集了一本这个小册子，就是说免疫力是最好的这个医生这么一个小册子。大家想进一步了解，辅助我们人体这个正气，提高我们这个抗病这个能力，可以从这里边去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嗯，确实，如果大家呢想更进一步的了解呢这方面的内容，想索取这个养生的小册子啊，大家都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88864427 88864427。确实呢，像张正主任所说的哈，单纯性的这种时令的养生呢，还不能够足以呢给我们扶正啊，就增加正气哈，还要有一些具体的手段。那么刚才您提到了这个转移因子的这个调节剂的这个方子，那如果大家对此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想进一步的了解，别忘了在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那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在日常生活的养生保健维护中，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就诊医疗用药上，解决的是疾病的症状问题，却忽略了健康的重要能量——免疫力。有些人虽然重视免疫力在健康中的作用，由于缺乏免疫力的相关知识，而不知道如何调节自己的免疫力。我们现在的生活是物质资源极其丰富，人均寿命也比古人长寿，可是我们的身体状况却不比以前的人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有些老人不仅长寿，而且精力十足，有些人却因癌早逝，有些人80岁了还眼不花耳不聋，而有些人从40岁就开始每天服用药物应对慢性疾病。同样是活着，为什么人们的健康质量会有如此大的差异？说到底，不良的生活方式导致了免疫力低下，而产生不同的健康质量。在生活中，提升免疫力就可以让我们远离疾病而完全健康。如何通过保健的方式来调节我们的免疫力呢？运用中药学君臣佐使走方的理论，借以生物方法提起物转移因子为君，激活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从而达到调整和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以中药百合为臣，可补中益气，滋养强化，调节人体免疫。以中药芡实为佐，